修道我言语多表，奸诈你本事，大一人把事做差驴，不胜与你不相交，不教为什么？其心杀他的全家，一家人呢被你杀也就该把纸装来呀，杀老张是活坑。